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他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转眼又到星期一，且听立新把话题，苦口婆心说防疫，哎，不争馒头争口气啊，那倒是但是馒头也得争，对对，苦口婆心说防疫，那现在这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大家都得来注意。我这么说啊，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认可。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呢，首先树立信心，同时不能松心，这其实是一码事，有信心战胜疫情，但同时呢提高警惕，所以不能松心。哎，现在啊，大伙儿都得有这二心啊，特别是那个二大爷，哎，一不留神哪儿都有二大爷啊。对呀，就说这个事儿嘛，可能从现在来看，这个咱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比较艰难的盛夏。这过夏天儿啊，人就讲话嘛，过去以往啊，这是往年。哎，赶到夏天啊，喝啤酒撸串儿，啊，度假，海南游泳去，重庆成都烫火锅，哎，这是一个很快乐的夏天。那现在来看呢，眼前防疫的形势提醒咱们，确实，这个得加强这方面的防控意识。每一个人都得做到，哎，节骨眼儿上，大家各位您立心真切的托付一声，得绷住了。甭管是谁，啊，听节目的聊天室里各位，哎嘿嘿，那位说等会儿聊天室怎么个意思？那我再交代一句。听咱们广播节目啊，这以往是拿匣子收音机听，现在呢拿起手机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这个听广播，只要是您 WiFi 给力，那这广播那就特别的接地气。对，那倒是啊，陪您聊天嘛，给您说新闻时事啊。另外呢，那个如果说您要是周一到周五直播的时候听立新，哎，这个听听上头还有一个专门的聊天室，刚才说到了，哎，老说聊天室在哪儿呢？在听听上头，您拿手机下载听听，一边听节目一边进聊天室，大伙跟这儿，哎，多亲多近，这就是咱们这儿的一个互动交流的小平台啊，咱们这么一个读报的听众的圈子，哎，对，这个圈子里头那是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另外呢，还要建议您下载咱们北京时间啊这个 APP， 能看视频也能听广播，再有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实时的了解热点新闻。为什么说眼前是一个艰难的盛夏？就说这个疫情它的变化，疫情是复杂的，不断在变化的，您甭管是德尔塔还是什么啊，都一样，所以说得提高警惕啊。甭管是您啊，说您是这个啊普通的工作人员，工人师傅啊，开公交的啊，这个上班的啊，这个上学念书的，打篮球的 啊，等会儿打篮球啊。对了，干嘛单说打篮球呢？你看，这是头两天的消息。林书豪，这位啊，喜欢看篮球比赛的应该熟悉他。CBA 北京首钢男篮队员林书豪，他是由打美国的旧金山飞抵上海，他得回来呀，他是首钢男篮的呀，啊，参加比赛呀，但是到了上海之后，他得隔离，隔离第三天，核酸检测呈阳性，啊，他这个自己啊，跟大伙儿表示，因为他有很多的球迷，哎，这个人家唱京戏的有戏迷，京剧演员啊，打篮球的有球迷，那么这个读报的呢，当然是报迷了啊！对对对，林书豪说呢，跟各位的这个球迷朋友说一声啊，不要紧的，我现在呢正在医院进行治疗，啊，这个诊断显示呢，他这个症状呢是轻度的，啊，这个那意思就是大家不要过分的担心。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呀，他这病毒无孔不入。你这打篮球的身体多棒啊，好家伙啊，葡萄肉翻着，赤子肉横着，胳膊上四棱的起筋线，你看看身体倍儿棒，他一样啊。所以说呀，哎呀，真是啊，为什么说艰难的盛夏这句话用到一线的防疫人员身上，我认为一点都不过分。说之前你看那个去年那个武汉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它好歹还是冬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防疫的一线人员他们要接触这些个病人，包括检测什么什么之类的，他都得穿那个防护服。那防护服好家伙，那是跟外界物理隔离。您琢磨琢磨，就这天儿这温度，很多的一线的防疫人员都是在室外户外在那儿工作，大太阳底下晒着，是咱去测个核酸呢，是怎么着啊，啊，跟那儿排队是也热也出汗，一会儿就完事儿了。他们不行啊，哎呀，说是在湖北武汉，哎，怎么又说回武汉去了？不是啊，这最近这事儿，这疫情不是跟武汉也有那什么吗？武汉也有啊。哦，对了，湖北武汉啊，这就前几天看媒体报道的，市民呢跟那儿排队做核酸检测，人也多，当然大伙儿很守秩序啊，一个一个来，不着急。就这个时候啊，就看见一位这个防疫人员啊，他是穿着那防护服啊，哎，就他跟那一边坐着。起先呢，包括他的同事们还有那些个来测核酸的群众啊，都没太留意啊，他跟那坐着歇会儿，但是时间长了，功夫大了，大伙儿觉得奇怪呀，这位怎么低着头没抬头，半天了就那低着头。哦，可能是太累了，许是熬夜了啊，这个跟这儿冲盹儿啊，冲盹儿您明白吧，就是老北京的普通话啊。对，冲盹儿，稍微休息一会儿啊，就这个眯瞪一会儿啊，这可能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老跟那儿低着头啊，他边上有些同事注意到了，过来轻轻的推一推他，哎，你怎么了？怎么回事啊？你要困了，那个到找个地方躺一会儿吧。这时候才发现这位啊，因为他穿的那防护服啊。跟这外界隔离，再加上这个天又热，尤其是武汉的地方，过去讲话叫火炉子，天这么热这么闷，这位中暑晕倒，哎呀，赶紧搭到一边啊，又是一个采取点措施吧，反正哎，一会儿算是醒转过来，那行了，那好好休息吧。所以我说艰难的盛夏呀，哎，大伙都得有这颗心，体恤这些一线的工作者们，没有他给咱们盯着顶着，哎，那还真麻烦。所以说嘛，哎，千千万万得有这个防控的意识。当然这当中啊，是反正这个林子大了， 他可能是有啊，有，哎，也有那个胆儿大他心不细的，有吗？有。就这个东京奥运会期间啊，就有这么个反面教材。那既然是反面教材呢，那咱就别说是哪个国家呀，啊，哪国的运动员呀，谁谁谁他们家那小谁呀，啊，咱就不能针对哪一国哪个人啊，他们单位啊，对，他们单位领导已经出来了，表示了，哎呀，说这事儿做的不对，不合适，啊，人已经有态度了啊，回去我们得批评教育，是吧？得写检讨啊，呵呵，对，不知道他们队里头要不要求写检讨，这我就不了解。反正是人家这个表态了，这不对，干嘛了？他们这国家啊，大洋洲某村参赛选手。参赛的是什么项目呢？是那个棍球比赛。那位说你能气死我们，不是，就咱就这么说，一再讲，不针对具体国家，也不针对具体谁谁谁他们家那小谁，也不针对什么项目，这事儿说起来跟项目也没关系，也不是说您就是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啊，这人就特别的胆大，而且心不细，那倒未准。那么多国家参加这棍球比赛，也没都像他们似的呀。咱们国家当年也有棍球这方面的优秀的选手，现在也有啊。对呀，这个啊，大洋洲某国棍球运动员，这个据说是打算是奔着金牌去的。结果呢，这比赛啊很难说啊，这发挥啊，环境啊，心态调整啊，是吧，体力的这个支配啊等等啊，什么原因，哎，马失前蹄，中了对方的拖刀之计啊，输了啊，这回没得着金牌。那这也成绩也可以啊，是啊，回到宿舍，这个咱多说一句啊，这一届东京奥运会人家有规定，运动员您只要是进了奥运村可就不能出去了，就得在村里待着，哎，奥运村民您得服从奥运村村委会的管理，不是，就是他们当地的这个管理的部门，人家的要求。这哥五个在宿舍里头，呵，哎呀，我学大哥呀，你学咱们老哥几个怎么点儿这么的背呢？那个一听深有同感，那可说呢，你说哥几个怎么回事啊？照理说这金牌那就是俺们哥几个的，咱是手拿把掐呀，结果弄得最后是失之交臂呀，这是为什么呢？嗯。啊，这哥几个就聊聊来聊去聊去聊来，这个时间可就晚了。按理说运动员你甭管有没有比赛，您的这个作息得规律，该休息休息。这哥几个跟这个宿舍里面聊，哎呀呵，这抬眼一看表，凌晨三点耶，哎呀，凌晨失费了。我说啊，哥几个，咱们这个心中不痛快呀，怎么办呢？哈酒吧，好吗？酒瘾犯了，大半夜的，就开始就往外走，那意思，走走走走走，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买啤酒去，买啤酒去。离开了奥运村，到附近买酒喝，这个是违反规定的。你看看这个事情，所以就说嘛，这心也忒大了。还是那句话啊，这是在国外发生的案例，那国内不至于，当然个别的也有。一句话帮不上忙，咱就说这防疫，咱普通老百姓也没那功夫，也没那本事，也没那个能力，是吧？组织上也没派给咱们这个任务，帮不上忙，但是也不要添乱内。我说到这儿啊，相信聊天室啊，包括听众一定会念秧，哎，肯定有人会提意见。你瞧，背不住锄禾就得说，杜尚啊，复古啊，啊，都得念叨，燕子呀， 毛毛啊之类的。那说您干嘛老这个提人家名字，就说呀，他们一定会说的啊。你看看您老说外国有那胆大心不细的，国内也有啊，我知道有啊。咱就说这个事儿，这不是针对人，哎，这是一种提醒。真有这样的吗？咱就说这个不叫勇敢啊。嘿，我不吝这个，我都无所谓的事儿，我不怕他这个啊。这来来来来来来来，病毒冲我来，行行行行行，这就不叫勇敢。这个加了引号了，这个啊。真正的勇敢是那个大太阳底下全副武装套着防护服为大家做服务的一线防疫工作人员，那才叫真正的勇敢。看到他们，有些朋友有些同志，您再比量比量您那个行为就不太合适了。真的啊，江苏常州头段时间，好家伙，真来了一对使喷口的。使喷口哦，知道了，说相声的一对嘛，捧哏逗哏，哎，而且是一男一女。嗯，哟，这样的组合少见呢。嗨，老两口，这老两口啊非要进商场，是人家工作人员也不是不让他进，说那个您呐扫一下健康码没有。哎，我说你小点声行吗，干嘛呀，没有我们帮着你呢。不行，哎，怎么着吧，我是从那个发生病例的地区来的。哎呀哎呀，好，冲着这个工作人员就开始使喷口。嗯，那叫使喷口啊。啊，那你看后来人家报警了，这本身不文明还不卫生呢。哎，可说呢，就这个啊，咱就说有时候这有些人，我记得我头几天说过情绪失控，这个有时候更多的啊，您琢磨琢磨，您分析分析他那个心理，他想的是自己，当这人只想着自个儿，图其自己合适的时候，他那情绪就有点控制不住了。那他想着自个儿，你看我受委屈了，哎，你看我这个我太倒霉了，是不是啊？你看招谁惹谁了？哎，加拿大回来的啊，结果酒驾了吗？哎，哪儿回来的也不能酒驾呀，可说呢。哦，这事儿是发生在头段时间，山东青岛。晚上，当地的交警查这酒驾，结果呢，这驾驶员喝了。喝了之后呢，自称是，哎呀，我说列位呀，你们可是不知道，哎，我是一个加拿大人，加拿大啊，加拿大人，哎，我是加拿大拿大家，嗯，大加拿，哎，你到底是哪儿的呀？他就那么说。喝了酒之后，这人酒后无德，借酒撒疯，哎，我说你们是不知道吧？我说老几位呀，哎，说这个外国的官差呀，啊，三班衙役快装造啊，哎，就是警察队了，外国的警察可厉害了，嘿，啊，像我这种情况的话，拔出枪来当场就击毙呀。大伙说也没听说过还有这事儿呢，那你是你不知道，我知道我是打那儿回来的，我是加拿大的，我是加拿大拿大家打加拿的。哎呀，行了行了，哎，告诉你们说，行行得了，你老老实实接受处罚吧。啊，当然后来他自己也表示了啊，我这个道歉啊，我这个确实做的不太好啊，这个喝多了啊，这个认识到错误啊，毕竟是好的。但是这个事儿呢，咱说真心话啊，你这个一念之差，你为点事情，是不是？结果您这个啊，您这啊，结果您就让您这马端把人家奔给顶了，是不是啊？啊，您那个良驹车，嗯，什么牌子？是头前这位吗？啊，不是，这篇翻过去了。啊，这事儿发生在北京药铺的门口。哦，知道知道知道，那位说，你说药铺就知道了，交通安全方面的事情。对了，药铺门口，呵，蹬着自行车是越蹬越快，越蹬越快，腾，把老大爷给顶到药铺里去了。哎，您说那是相声《夜行记》，对， 现实版呢，现实版也是在一家药铺门前，丁点大那么点小事儿，就是因挪车的事情，有一辆良驹牌轿车。那位说您等会儿，这个现在咱们看看这个汽车品牌的目录里头有没有良驹牌轿车。有，真有，但是呢它是一个词组，哎嘿嘿，您得把它念全了。简单说，这辆良驹牌轿车，这车呀开过来就停在这家药铺的门口啊。说这个车主呢是一位男士，下了车他干嘛去呢？后来据他讲，他是到附近拔牙去的。哦，知道了啊，附近有个摊儿是吧，啊，弄点火药，拿那个绳子啊把那个牙绑上。嗨，那还是相声。哎呀，这故事怎么听怎么像相声啊。但是这是真事儿，真事儿，他真是去拔牙去的。拔牙回来之后一看呀，坏了，他这车呀让人家别的车呀给堵上了，这车出不去，把这路挡上了啊。挡上之后说是他前头呢是一辆奔儿，哦，奔儿，哎，奔儿牌轿车，没有这么个牌子，你看这是个词组啊。啊，对对对，良驹对奔儿，嗯，这主就到这一看，这车是在药铺门前啊，那就应该是药铺里的，进去问说你们这个哪位，这个车给我挪一下。人家说呢这个车主不在，甭管怎么说吧，一定是这个言语之间言语不合。嗨嗨，良驹车主可是不答应了，莫转回头来到他的车上，打着了火，是一脚油门，踏，您猜怎么着啊？因涉嫌故意损毁他人财物罪，这位上法院了。啊，给法院派了一新活。哎嗨，这不应该呀，那可说呢，太不应该了，不是一般的不应该。我分析啊，这个良驹车主一定是认为对方是故意堵他。那这个事儿呢，因为人家新闻当中没交代，咱也不便多说。生活当中啊，其实说真心话啊，我个人的感受最怕的就是这个自定义。甭管是不是那回事，您就问问自己，他是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对于你想着赶紧把车开走办你自己的事情，故意还是不故意，这个重要吗？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多咱就这事儿啊，不是一个意气用事，而是立足于解决问题，生活当中我认为就会少了很多的麻烦和纠纷。同理可证，只要是您心里面想着立足于解决问题，哎，有些个当肯定您不会上，是吗？啊，而且还能赚点，这个没听说过。你看，这是这个之前的事情。头段时间江苏苏州有一位五姑娘啊，知道，姓张名吴可，长得倍儿漂亮，嘿，那嗓口那个脆，您说那是新凤霞，那不是花为媒吗？苏州的五姑娘怎么回事呢？她呀接到了一个网店客服的电话，这现在咱们经常上网买个东西什么之类的倍儿方便啊，说那个在公司里面单位里面正忙活，下了单之后说您看那个给我们送家去，没问题没问题，不耽误您的事情。这五姑娘呢开始接着电话的时候没多想，网店客服嘛，肯定有事联系我，我刚下单买东西。对方说了，跟您说啊，这个你这个信息啊是需要认证一下啊，不然的话呢这单生意没法做。哦，啊，对对对，这个认证信息是吧？啊，哦，知道知道啊，怎么认证啊？怎么认证？很简单，你呀，给我们转账2900，我们来给您进行信息认证。五姑娘当时手头正有事儿，挺忙的，那行行行，那我赶紧给你转吧，不转钱吗？ 麻利儿的赶紧转过去吧。词儿，2009转过去，转过去之后，五姑娘这个时候突然之间脑子里头，哎，那根弦儿起作用了。怎么认证个信息还要转钱？还2009，这不对，这里面有诈呀！这背不住是个局吧？得亏之前他接触过反诈宣传，就是公安机关的反诈骗宣传，赶紧报警吧。哎，背不住这个把钱追回来还来得及。报完警之后，五姑娘一合计，这事儿也不能都麻烦民警同志啊，我也得为打击电信诈骗出份力呀、啊我也得跟这个骗子周旋周旋呢、啊、跟这对方联系了。您不是客服吗？啊，客服，是这样的，那个您这个转这个钱啊，我转给您了，转给您是转给您呢，但是呢，我这块呢，我还需要啊，就是这个，因为认证嘛，咱们这互相认证是吧？您认证我，我也得认证您，啊，这个，然后您认证了我之后，我再认证完您呢，这个可能您赚的更多。哦，是啊，哟，对方一想，哎，对对呀、啊，啊，但那什么，但那大姐，您说，啊，您怎么认证我？你呀、啊，你这样，我不是转给你2900吗？啊，我这认证费是3400。哦，哎，你把钱转给我，我回头再成倍的返还。嘿嘿嘿嘿，这骗子，啊，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啊，脑子可能拧了，嗯，脑子当时想拧了，哎，太好了。哈哈，大姐您放心，我马上给您转过去。他认为之后他还能行骗，谁成想3400转过来。嘿嘿，五姑娘一看，得嘞，算你倒霉，哎嘿，等着警察逮你吧。正事，立新读报就是我，不是直播就录播，繁荣经济办法多，其实盲盒也不错。听说过盲盒吗？头段时间这个挺时兴挺时髦的，年轻人喜欢啊。那我记得跟一同事啊到那个咖啡馆去喝咖啡，他还说呢，啊，这咖啡馆还有盲盒呢，我买一个吧。哎，就是那意思，这个盒里头不定是什么，给您个惊喜啊。这是一种营销方式，其实这个方式本来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被人某些人给玩坏了。玩坏了是这个网上的这个词儿，就说弄跑偏了，好经给念歪了。做买做卖的，您这个得根据您这产品设计，哎，这个推广您这盲盒营销。比方说咱北京稻香村七夕就有盲盒，哎，人这盲盒那意思就是你买这个点心匣子回去以后送给您的爱人，这里头嘿有惊喜。你看这种营销方式，我认为啊，反正我觉得这个挺好，不错。哎，这个营销这东西一定要跟消费者实际的需求，跟您这企业自身产品设计要贴合，而不是乱来胡来。京剧里头还真有盲盒，您内这又拐的京剧，你看它可不有吗？盲盒吗？你看封书信来的巧，对于黄忠老黄忠来说，这就是盲盒啊！这封书信助我立功，更何况夫妻两口子刚才说了，七夕有惊喜没有？你马上就来。